咁樣咧，好歡迎大家今日嚟聽我講呢、這個關於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嘅節目。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咧，我主要就係根據呢個唐君毅先生嘅書嚟到去講嘅。咁唐君毅先生大家都知啦，係一個新儒家嘅大師，佢都寫咗好多關於呢個人民精神嘅書。咁而家咧，我要講嘅咧就係呢個首先講佢嗰本《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書裏面咧。就係講好多關於呢個反省翻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嘅內容嘅，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睇下呢本書講啲咩先，咁呢個《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書咧係呢個唐生喺1955年出版，咁唐生寫呢本書咧，佢嘅目的咧就係想疏解啲近呢100年來中國人所面對。關於呢個中西文化思想觀念上邊嘅衝突嘅問題，即係咧喺呢100年來咧，其實咧近呢100幾年中國人所面對嘅問題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係關於呢個中西文化思想衝突嘅問題。中國人嗰個歷史命運好多時候咧就係因為呢個中西文化思想嘅衝突而演變出嚟嘅。咁所以咧，唐生好想咧，就係呢個咧，對呢個中西嘅文化思想喺呢個觀念上邊那個衝突，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咧疏解，希望可以咧建立到一個咧中西文化思想方面嘅一個和融貫通嘅世界。喺呢個和融貫通嘅世界裏面，又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分途嘅開展希望咧中西文化思想咧可以有各方面嘅唔同嘅展開咁樣就最好啦咁所以咧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個咧理想嘅人民世界。唐生咧係相信咧，我哋呢一切有價值嘅文化思想一切有價值嘅文化嘅觀念。都應該可以加以保存和發揮的所以無論這個中西文化不應該好像這個近這100年來一個主流的看法很多時候都是認為只是西方文化才有價值中國文化呢就要洋氣不應該有這樣的觀念這個其實在這個一路新文化運動以來咧，好多時候咧，中國人都有種咁樣嘅睇法啦，以為西方文化就代表進步，西方文化代表有價值咁其實咧，無論中西文化，只要係有價值嘅，我哋都應該加以保存同發揮這個咧唔應該咁樣嚟到去用中西嘅分別咧嚟到去講咧認為呢個西方就好中國文化咧就要洋氣就唔好啦咁樣。咁唐生嘅講法咧，佢就覺得呢個我哋人心我哋一個人一個人嘅人心，一個整全嘅人心，既然我哋能夠感受到呢個文化思想上邊嘅衝突，咁即係話我哋用一個統一嘅心，能夠去感受到呢個文化思想上邊嘅衝突。咁即係話，我哋如果我哋想要求去解決呢個衝突，其實我哋都係用一個統一嘅心嚟到去要求去解決。咁照計，我哋應該一定揾到一個解除衝突嘅方法嘅，因為我哋人心係統一嘅。所以咧，我哋為咗要呢個達到呢個解除衝突嘅目的咁所以咧，唐生就寫咗《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書佢呢本書所用嘅方法咧，並唔係我哋一般所講嘅所謂科學方法邏輯咁樣，亦都唔係咧專係用某一派嘅哲學某一派嘅主義或者用嗰啲咩演繹法歸納法呢啲方法嚟講唐生用佢嘅一個自己嘅方法這個所謂方法咧，其實咧，唐生嘅講法咧係話佢係用一個佢所向往嘅方法嚟到去寫即係佢希望想寫到一種咧佢理想佢理想嘅一種咧表達方式這個即係佢其實都對一般傳統嘅方式咧覺得咧未必一定好好這個咁所以咧佢寫一種比較理想啲嘅方式嚟寫但係唔知得唔得， 所以他都覺得他自己都未必寫到的、啊、這個、啊啊、這樣這個方法是什麼方法呢？我就這樣覺得的，我認為他這種方法是一個叫做直覺感通然後再反思的一種這樣的方法、啊、這個方法呢其實呢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來說、啊、的一種、反省的方式、啊、這個呢因為我們是作為一個生於這個時代的人、啊、我們生於、啊、中國這個地方的人、啊、我們繼承了中國傳統歷史裡面幾千年的文化，跟住在近代我們又很感受到這個西方文化思潮、啊、進入我們的思想裡面，我們是在一個這樣的歷史背景底下成長過來的，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來到去做人的，所以我們是會親身感受到、啊、我們在人生文化觀念上面的一些的衝突、啊、我們心裡面會覺得不忍、啊、會覺得有問題、啊、於是呢我們的心呢就會沉入去這個問題的裡面，我們很心甘情願讓這些不同的中西文化不同的觀念、啊、進入去我們的心裡面、啊、產生衝突、啊、在我們的心裡面、啊、成為這個觀念的戰場、啊、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反思來的，即我們是親身感受到一種直覺的感受到這個問題在哪裡，然後讓這些觀念在我們的心裡面作戰場，跟著呢作出一個反省，然後由在我們的心裡面、啊、在這個戰場的中心要求解決問題、啊、要求修築好一些中橫交匯的道路、啊、這個道路就是所謂這個呢要求要回通、啊、中西文化觀念呢要回通、啊，要求我們要化除這些觀念，化除這些矛盾衝突，令到這些矛盾衝突呢、啊、可以還原回它的本來位置，不同的觀念應該有它自己的位置，我們應該、啊、讓這些觀念呢、啊、還原回它本來的位置，各安其位，這樣呢就可以得到一個融和貫通了。所以呢唐山寫這個《人民精神的重建》這本書呢，它不是講一些、啊、抽象的結論、啊、因為一個抽象的結論呢其實、啊、你只要稍微聰明一點都一定可以想到，就算你不聰明、啊、聽人家講道聽途說都可以知道結論是什麼、啊，這個即係譬如這個話，這個要揚起中國文化，或者要這個中西匯通之類等等，結論很簡單啊，這個但是呢重點或者個價值呢其實呢是在於個過程，過程裡面我們要怎樣去除那些疑惑呢、啊、我們怎樣經過一個婉轉曲折而去達到一個結論呢、啊、這個過程才是最有價值的、啊、所以呢唐山覺得就是為什麼他寫那些文章呢，為什麼硬是、啊、一篇文章是這麼長的呢、啊、為什麼文字會這麼多的呢，就是因為他著重所說的呢是那個過程，在那個過程裡面、啊、去怎樣去除疑惑，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啊、至於那些文章的標題呢、啊只是、啊、用來做提示的作用的，唐生的寫法呢就是寫完那篇文章後來才加上那些標題上去的、啊、所以呢我們不需要呢、啊、就不要說只是由那些標題來到去推想那篇文章的內容而不讀那篇文章本身、啊、我們最重要的是讀那篇、啊、文章的本身、啊、仔細地慢慢去讀這樣呢希望我們能夠自己、啊、能夠呢、將那些文章、啊、由頭到尾、啊、這樣慢慢去看，貫通前文後理，看完整篇文章、啊、對篇文章有一個如實的了解、啊、這樣才得到這個最重要的所謂過程當中的價值。 而唔係咧只係斷章取義，即係攞其中一部分嚇啊，就攞嚟講啦嚇。成個過程先係最重要嘅啊。咁所以咧，唐生寫呢啲文章嘅時候咧啊，佢所用嘅方式咧係一種所謂叫通論嘅方式嚟到去寫啊。咁點解佢用通論嘅方式咁嚟寫呢？就因為佢嘅思想就係咁樣通論嘅 思考方式嚟到去諗，所以佢咪咁樣寫出嚟咯。啊，咁呢本書嘅寫法咧，就同一般論寫論文嘅格式嗰啲文章啊唔同啊，因為佢咧冇註明嗰啲基本材料嘅出處喺邊度啊咁樣啊呢、這個啊。啊，冇一啲好仔細嘅格式咧，講明呢個咧嚇，呢、這個引錄自邊度啊咁樣嚇，咁啊就唔詳細嘅嗰啲部分啊，但係咧並唔代表啊唐生所根據嗰啲材料咧係呢個冇根據喎啊，全部都有根據啊，不過咧你想要知道嘅話咧啊，佢就唔得閒去註明啦，因為唐生佢都以前都講過嚇，呢個佢寫書咧好多時候咧未必有手頭上有咁多參考書嚇，尤其是佢呢、這個初時咧喺呢個嚇呢、這個喺呢個中國混亂嘅時期嚇走到落嚟香港啊，手頭未必一定有咁多嘅參考書，咁所以咧好多時憑記憶嘅啊，憑記憶啊寫翻嗰啲講翻嗰啲資料出嚟啊。所以未必是一個好準確、啊、但是總是有根據、啊、你想知道它根據是什麼呢、啊、我們現在、啊、這個上網很方便、啊、可以自己呢去查都知道、啊、而唐生的講法呢，它的立論呢最後一定是在哲學上面呢有一些理論的根據的、啊、即是它唐生主要是講哲學啦，這樣它在哲學上面一定是有這個理論的根據，但佢未必喺啲文章裏面呢、啊、就會呢好清楚咁樣講明下、啊、我而家呢個呢講法呢係根據呢邊、啊、一個哲學家邊一個嘅理論、啊、但係唔代表佢冇根據、啊、不過佢冇仔細、啊、列出嚟咁、啊、如果你想知呢就自己可以去查一下，或者呢通過我哋嘅反思、啊、自己去諗下、啊、到底點解會咁樣講。所以咧，呢本書既然係呢種咁樣嘅通論嘅方式嚟到去講嘅時候咧，所以呢本書對於嗰啲專門做研究啊，寫一啲題材好狹窄嘅學術論文啊嘅人嚟講咧，恐怕咧就唔係好大作用啦。啊，因為呢本書本來佢就唔係為咗寫論文而寫嘅。啊，呢個嚇佢真係唐生心裏邊有個問題啊，佢思考咗好耐，想寫出嚟，想講出嚟。啊，咁樣嚟到去講、啊、而唔係真係咧嚇，為咗呢個咧要達成一個學位啊，所以要寫一啲符合資格嘅論文啊，咁樣就唔係咁樣啊。所以呢個通論咧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咧就牽涉嘅內容係比較闊嘅，比較多嘅嚇呢個啊。咁樣咧就同啲專門研究咧就有啲唔同啦。專門研究一定嘅題材咧要好狹窄嚇，呢、啊這個啊好專門嚇，咁、啊、樣先容易寫到論文。啊！但係呢、這個而家呢啲通論式嘅文章咧，其實咧啊，呢、這個唐生覺得係呢個唔係寫俾嗰啲專搞學術嗰啲人去做去睇嘅啊，呢、這個嚇、啊，而係俾啲咩人睇咧？啊，係俾一啲真正關心社會文化嘅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記者、編輯、社會運動家啊，或者青年人等等。其實就是一些真正關心社會文化的人、啊、願意在這個關心社會文化裏面作出思考的人、啊、為他們寫一些這樣的文章、啊、如果他們真正是能夠關心這個社會文化去讀這本書、啊、就自然會對他的社會文化事業、對他的自學的觀點、方向、態度、胸襟、量度都會有幫助，亦都係由於對呢啲人有幫助，所以呢本書、啊、就可以話間接對呢個中國社會文化係有所貢獻啊。咁樣咧就啊，如果能夠有對社會文化啊、對中國文化啊有所貢獻嘅話咧嚇，咁、啊、就啊不負唐生寫呢本書嘅原意啦。 咁唐生覺得睇呢本書嘅時候咧，就應該同呢一個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嗰本書最後嗰三章一齊睇嘅。不過咧，而家呢本書《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書咧，佢嘅講法咧就唔單止限於講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啲精神價值主要就講中國文化嘅嚇，就講得比較講中國文化嗰部分比較詳細啲啊，比較完整啲啊。但係咧，而家呢本書咧就唔限於講中國文化嚇，講呢個中西文化嗰個觀念嘅衝突啊、比較啊，呢本書咧就講得比較詳細啊。呢本書講得比較多啊。不過咧，佢如果係牽涉到中國文化觀念嗰部分咧，我哋可以參考翻佢所講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嗰本書。咁而家呢本書咧個書名咧就叫做《人民精神之重建》。咁唐生初時咧亦都叫呢本書嗰本書嘅書名叫做《中西人民精神之返本開新》，咁啊長啲啊呢、這個即係睇個書名就知道啊，呢個咧係唐生嘅期望嚟嘅。就並唔係話呢本書本身嘅內容已經包括曬一切人類嘅人民精神，或者包括曬一切重建嘅方法包括曬一切返本開新之道，就唔係話講曬呢啲嘢出嚟啦，而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人民精神嘅重建，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人民精神嘅返本開新。咁所以咧，呢本書嘅目的咧，其實咧，佢係想疏導中國100多年來我哋所感受到嘅中西文化衝突希望喺觀念上可以加以溶解、化解因為新文化運動之後咧曾經都有人主張過所謂全盤西化呢啲咁樣嘅主張咁而家都冇乜人咁樣主張㗎啦全盤西化，因為好簡單，因為其實而家現代社會基本上已經係全盤西化咗啦我哋已經唔係好感受到呢個所謂中西文化衝突嘅問題其實而家現代我哋而家係處身喺香港好多時候我哋覺得連呢個中西文化衝突嘅問題都唔係幾感覺到當年咧唐生佢哋嗰個年代咧，這個問題比較感受得強烈啲我哋而家咧係一個已經全盤西化嘅一個社會裏邊，這個衝突咧就唔係好覺所以咧我哋唔係好覺得有必要疏導，但係反而咧，我哋覺得要提出呢個問題出嚟，即係點解我哋要睇下點解要提出呢個中西文化衝突嘅問題咧？睇下當年唐生佢哋點解要講呢個問題，反為我哋要提出翻出嚟要反省一下唐生佢哋係相信呢個問題咧，一定係可以解決嘅，這個衝突係可以溶解嘅因為呢個中國文化裏邊人民精神的返本是能够足以成为一个开新的根据中国文化如果要能够开新它就要能够返本它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里面呢就可以呢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前途呢开出一个新的一页不单止对中国文化有作用對西方世界亦都好有貢獻，因為根本西方文化發展到而家現代社會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問題已經浮現咗出嚟西方文化其實都有佢自己嘅問題呢啲問題亦都已經咧變得相當嚴重我見到咧好多西方文化裏邊一啲政治嘅爭拗啦，呢啲社會問題嘅出現啦。其實咧，正正都係證明到一個西方文化，其實佢自己本身有佢自己嘅問題要處理嘅佢哋亦都未必一定真係處理到，反為咧中國文化精神喺呢度咧，對佢哋咧係有啲啟示有啲好嘅影響應該對這個世界嘅文化咧都有啲貢獻。 所以我哋睇翻西方文化嘅發展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個返本開新嘅運動例如呢、這個現象學啊，或者呢、這個所謂呢個後現代主義啊，正正就係反省翻呢、這個現代文化有咩問題所以呢個咧就重新加以反省發展出一個運動出嚟又或者咧有啲人民精神嘅重建運動呢、這個例如呢個存在主義就係呢個重新反省翻人係乜嘢呢個係。人的精神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西方文化其实一路呢都有他自己的反省因为他都发现自己有问题。所以呢现在这本书呢就将他的名称就定为这个人民精神之重建。这本书的内容呢包括那些文章呢其实呢唐生呢是大部分呢以前都在杂志里面刊登过的。包括民主徐福官先生的民主评论黄道先生的人生杂志等等一些呢当年一些呢这个著名的杂志这本书里面呢有25篇文字除了一篇是在49年之前写的其他那些文章呢全部都是唐生在49年之后来了香港那五年内写的他来了香港之后这个在这个香港的环境底下感受这个中西文化冲突而写出来这样呢这本书呢就跟唐生其他的著作例如这个中国哲学原论一样呢原本不是这个有计划这样呢很有计划这样要写一本书出来现在现代人出书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这样先有计划下这个这本书要怎么写咁咧，然之後咧，慢慢咧，呢個咧就設計好個架構，之後慢慢咧一張一張咁樣寫出嚟，成本書好有計劃咁啊！呢個因為呢個為咗出書而出書，就會係咁樣但係而家呢個唐生寫呢啲咧就唔係嘅，佢最初只係寫一篇篇散嘅文章喺啲雜誌度刊登根本就冇諗過咧會成為一本書嘅佢寫呢本書好啊，寫《中國哲學原論》好啊，《中國哲學原論》啊，《六大冊》咁樣呢、這個根本最初原本係冇諗住咁樣寫出嚟嘅呢個不過佢係寫完一本講某個中國哲學嘅問題，覺得唔夠又要補充，咁寫下寫下越寫越長嘅啫咁而家呢個都係嘅呢個最初咧只係喺雜誌裏面刊登講某一個問題咁寫一篇文章冇諗住要寫一個完整嘅一本書但係因為咧唐生嘅生命裏面一路以來咧心裏面都有一個中心問題，有同一個嘅中心思想，一路係諗緊一個同相同嘅問題因為佢一路關注就係呢個中西文化呢個思想衝突方面嘅問題，這個一路喺佢心裏面成為一個問題。所以呢他就寫了這些文章出來，所以呢他只要將這些文章依時間次序這樣呢這個這樣擺翻出來呢，很自然亦都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線索配合起上來這些文章的義理亦都可以互相證明所以如果只要將這些文章呢再重新加以增刪呢自然呢可以成為一本咧好呢個嚴密嘅有系統嘅著作但係唐生就冇咁做佢咧就冇將呢啲文章加以增刪變成一個系統著作，而係咧將呢啲文章咧都保留原貌保留原貌咁嘅特點咧就係咧變成咧可能嗰啲內容咧有啲重複嘅呢個或者呢個咧即係唔係咁呢個咁緊扣呢個所以咧，唐生根本寫呢本書咧，你見到佢就唔係為咗要建立一個有系統嘅著作。雖然佢呢本書唔係一個咧好嚴密嘅系統但佢嘅優點咧就係呢個，佢每篇文章都有個獨立性因為每篇文章佢係獨立寫嘅，所以每篇文章咧有一個獨立性有獨立性，相對地係比較更有啟發性而呢個獨立嘅文章 這個呢就好像一個未完成的系統，因為一篇文章一定是有限，它不可以講完所有東西，好像一個未完成的系統那樣。所以呢唐僧就叫這個做未濟了，未濟即是易經最後一卦，未濟即是未完成的意思，這個去到最後未完成，因為呢總是有這個更進一步的路可以讓讀者和作者一路行下去。每篇文章內容都不同，但是總是會有一些重複，如果要做一個嚴格的系統著作，當然最好就不要那麼多重複啦，會刪減它啦，這個但是這個唐僧就不是這樣想的，他是覺得這個有些重複是不要緊的，因為如果它是真理的話，真理的重複只會好就不會壞。歌德曾經講過，如果真理不重複，錯誤就會重複，所以呢真理重複是不緊要，所以個有得它文章裡面有些重複是無所謂。這篇文章呢這個的中心問題呢，剛才都講過，就是近這百幾年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的問題，到了唐生寫這本書那陣時，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最後的衝擊呢，就是來自這個俄國的馬列主義這個在歷史上都很明顯，這個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對這個中國文化的衝擊呢相當大，影響也都相當遠影響到我們今時今日都仍然是受著這個共產黨那個統治的嘛，所以這個呢一路影響到我們現在，而這個共產主義很明顯是西方文化的內容這個它是對中國文化的衝擊。所以呢當我們追問這個馬列主義為何可以征服中國呢，為何可以引起對這個中西社會歷史文化有這麼大的影響呢，那我們就會想到這個到底我們這個世界未來的社會文化的理想應該是怎樣呢，那就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問題所以這個呢唐生的心靈比較偉大，他所想的呢可能我們一般人未必想到這個我們現在會不會經常想想未來的世界一個文化理想應該是怎樣呢，未必一定想到這些問題，但唐生想到這些問題這個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講現在我們最主要關注的，唐生他最關心的就是所謂中國未來的社會文化方向的問題即是討論這個中西文化衝突呢，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解決一個中國未來社會文化方向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唐生要解決的想要講的其實就是中國未來的社會文化應該怎樣行呢我們現在面對著這個這麼大的衝突面對著一個中西文化衝突得這麼嚴重嚴重到一個共產主義能夠征服中國這麼大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如何去疏解這個衝突呢咁我哋未來嘅方向應該係點樣呢，咁就牽涉到呢呢個呢我哋呢個理想嘅世界或者呢個未來嘅社會文化嘅理想應該係點樣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呢本書就會講到關於呢一個問題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呢個所以都好難講呢個，所以都係用一個通論嘅方式呢嚟到去講。所以這本書呢所講的呢只可以是其中一方面，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太大的問題，沒有法子可以講得完這個今天呢就介紹這本書呢介紹到這裡，下次呢再繼續講關於這本書的所處理的一些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多謝各位。